闪耀我的爱，熊熊的火是我的情，天上星是爱人的心，我要去追寻，相爱的手要拉得紧，不变的情相许一生，爱人心是天上的星，陪伴笑不停。上的心，陪伴笑不平。